水报纸飞碟和矿泉水瓶，数据线和定期喷雾都在换玩具，领带和信用卡洗洁机洗发水瓶，这些都是可以再回收的垃圾。 我的电灯泡， 我玩的油漆喷瓶， 我漆的药瓶， 我漆的化妆品， 在增加电用品， 所有要的东西都是用。 记住，猪能吃的那都是湿垃圾啊。 哦。